兰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兰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五元口服液特约播出。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那我们的嘉宾呢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周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那说到阿尔茨海默症啊，确实很多的老年朋友呢对他还是比较恐惧的，所以为了更好的预防和改善呢，我们在以前节目当中也提到过，有一个叫做心理行为干预的这么一个办法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首先聊一聊这个心理行为干预大概包括一些什么样的内容。 心理行为干预啊，其实比药物治疗呢，是还重要的一个，对于阿尔茨海默病人的一个治疗的办法哈。因为阿尔茨海默症的这个病人，他主要是脑功能的减弱，那么脑功能的减弱一定会伴发有心理行为的异常。这个心理行为的异常呢，包括认识的异常，感觉和知觉的异常，还有情感的异常，包括这么多个方面哈。比如说有些听众朋友说啊，老年的这个记忆力的下降，也包括老年人的不认识家呀，不认识亲人呀等等哈。其实这些呢，我们可以进行一些比如说回忆疗法呀，定向疗法呀等等哈。那么其实这些疗法呢，我们都可以详细的讲，详细的对老人进行一个训练哈。但是这里面有很重要的一个疗法呢，叫验证疗法。什么叫验证疗法呢？我举一个现实的一个例子啊，周老师，我让您来感受啊。比如说周老师您呢，今天假比吧，我们俩要开始录音，您我已经先到这个录音室了啊，您是后进来的。那么您进来的时候呢，您在进来的时候呢，您钥匙丢了，您很郁闷的，您走进这个演播室了啊。但是您进来的时候呢，我看到您了，我说哎呀，周老师今天来了，哎，今天怎么这么精神啊？哎呦，周老师，人家都说你是著名主持人哈，哎呦，一看您今天比每天还更精神。您会怎么样？ 那我马上可能就是刚才是阴着的，现在就转为晴了。 晴了，对，晴了。那我是怎么做？我是不是用我的语言跟情感，实际我相当于是暖心， 而且开导我了。 对，暖心。其实我不知道您钥匙丢了， 是 那可能接下来您就告诉我啊，说哎，贺老师，我今天很倒霉，我家门钥匙找不着了。那么我接下来说，周老师，您怎么没丢啊？您钥匙丢了没关系，您能来就不错了，我还以为您自己丢了呢。您心情好吗？您这阵 这一下感觉就是本来是觉得很郁闷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啊， 对， 反正经您这么一个对待哈，这么一种表现，让我感觉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丢个钥匙吗？有什么呀？咱们重新再配一把或者怎么样，就过去了。 对，这个实际就是验证疗法的一个精髓哈。验证疗法实际就是一种情感的给予和无条件的尊重，对吧？比如说您要是钥匙丢了以后，我就说，我再假设一下刚才那个场景哈，比如说您进来了以后， 我什么表情都没有，然后抬起眼睛来看一句，来啦，今天怎么没精打采的，然后您说钥匙丢了，哎呦，就瞧您那记性，不是，就是说哎呦，瞧您那记性还能不丢钥匙， 嗯， 您就很郁闷。所以呢，我们其实这个验证疗法就是给予阿尔茨海默症患者无条件的尊重， 嗯， 对吧，哎，我们就是比如说这阿尔茨海默综合征的病人，无论他做了什么样的行为，哎，我们都是无条件的一种尊重和情感的给予。 嗯， 其实这个对于阿尔茨海默症的这种定向行为的减弱，甚至是对于他的失智失能都会有一个缓解。 嗯， 比如说有一个阿尔茨海默症的这个老年人吧，他就是喜欢拿人家东西，不论去商场，对吧，家人带着去商场他也会偷两样东西，不说偷啊，就是拿，然后去餐厅吃饭吧，不是拿人一杯子就拿人一勺，然后甚至是家里人带着老人去别人家做客吧，走的时候他要顺手牵羊拿走人家一样小东西，这个东西这种家属就很尴尬，你知道吧，就觉得哎呀很不可以理解。但是我们如果是非常有情感的尊重的说，妈妈，这个咱家有三个呢，不用拿，哎，然后给人家放回去，就是一种尊重的这种情感下，哎，把这个问题就是很愉悦的很乐观的解决了。那么这个时候阿尔茨海默症的这种患者他会有一种心理的愉悦的状态，一种被尊重的这种状态，然后呢他就会在这种愉悦的情况下，被尊重的情况下，改善他自己的行为，哎，那么他的自己的那种冷漠的情感的淡漠和他的这种攻击性的行为都会被改善。 嗯，就是我们应该用情感去感染他。 哎， 其实他还是有这种感知能力的。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个广告宣传，就是跟阿尔茨海默症有关的哈，就是他的老父亲呢上了岁数了，有这个病症，然后他带着父亲呢出去跟朋友一起吃饭。 嗯， 那么当这个尾声的时候，然后老父亲呢就从桌子上拿了两个饺子搁在自己兜里边，然后实际上儿子呢已经长大成人，三四十岁了，但是在他的脑当中呢可能还想的是小小的模样。 对， 所以呢当时这儿子就特别难为情，就说，爸您干嘛呀，说特别不好意思看着大家，但是他的爸爸就说，哎呀，我还挺感动的。后来他爸爸就说，哎呀，说的小明爱吃，就他儿子的小明， 对， 说小明爱吃，说我给他带回去。 嗯， 其实这个话一说以后，儿子特别感动。 对，其实真的我也挺感动哈，张老师，就是说，他阿尔茨海默症的这个患者吧，他是远视记忆是存在的，就是他儿子小的时候的等等的这些，他是记忆很深的，但是他可能现在不认识他眼前坐的这个儿子了。 是的，是的，是的， 哎，所以其实我们的父母啊，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他们对我们都是关爱的，但是我们对待父母的不能说不爱啊，其实我们对待父母的那一点爱啊会远远的少于父母给予我们的，所以我们对待家里人的这种疗法啊，这个叫验证疗法，就是以我们的情感去感染这个阿尔茨海默症的这个患者， 多一份理解， 多一份理解，哎，多一份关怀，这个是医学上就是心理治疗的一个手段啊。因为我也是心理医生啊，那么作为心理医生，他有一个移情，什么叫移情呢？就是患者呢会把心理医生当作他自己的一位亲人，他会无条件的倾诉。其实我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啊，他们有的时候对我也是一个无条件的倾诉，他给我打进来电话的时候，他会告诉我，他说，贺主任啊，我这个压在我内心深处的这个话我对谁都没说过，但是今天我对您讲了，其实我非常非常感谢听众朋友对我的这份信任啊，这也是心理学上的一种治疗的一种方法。可能听众朋友对我说完了以后，他会心情舒畅很多。哎，其实我会为所有的听众朋友保守他们的秘密啊，这是作为一个心理医生的一个职业的一个道德哈。那么就说我们对待我们家里有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亲人吧，我们就要用这种验证疗法。当然这个很难，为什么？因为本身家里的亲人他有这种病的话，他会给我们带来很多麻烦。在这种麻烦的情况下，在我们自己也

那刚才我们提到啊，如果作为阿尔茨海默症的病人啊，他晚上不睡觉具体怎么办，您可以在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啊，因为每个人的状况是不一样的，我们想做具体的回答啊。好，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和8886-4427。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就要跟大家说一个大家都特别关心的问题，就是动脉硬化的病人和阿尔茨海默症啊，这个病症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李老师，您提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啊，因为无论我们收音机前是有高血压的，还是有高血脂的，还是有糖尿病的这个听众朋友啊，这个动脉硬化的发病率非常非常的高。比如说有的听众朋友就是说他有这个头晕头疼失眠呀，晚上睡不好觉呀，这种情况，或者有下肢的发凉发麻疼痛啊，或者有这个血压不好控制吧，或者是脉压差大，或者是血压波动大啊，血压忽高忽低，或者是心前区的憋闷呀疼痛啊，心慌气短呀，全身乏力呀，下肢没有力气呀，走路脚丫扣不住地板呀等等。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动脉硬化的一种表现。那么这个动脉硬化呢，它呢是和老年痴呆这种病呢，它是正相关的。就是说有动脉硬化的人，他呢，就非常容易有老年痴呆，而且老年痴呆的这个发病率非常的高。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医学研究表明啊，就是动脉硬化呢，这样的病人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大脑里面的这个神经元，就是脑细胞里面呢，它也会有这种斑块的一个沉积。而且呢，这个动脉硬化的人呢，他呢是会有脑血管病的，因为动脉硬化的人呢，血管壁会增厚，脑血管的管腔会狭窄，这个时候大脑的血氧的灌注呢，都会这个降低，这个时候呢，它呢是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个重要的发病的一个因素。还有呢，就是这个，神经上也会有这个斑块的形成，就是说动脉硬化不仅仅是血管里面有斑块，就是这个脑神经、脑细胞上都会有斑块的形成。而且呢，就是说无论啊我们听众朋友是不是有遗传的阿尔茨海默基因的这个携带，我们医学上呢叫做APOE 这个基因的这个携带啊，不管您身体里有没有这个基因的携带，也就是说您的父辈母辈不管是不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动脉硬化本身呢就可以直接促进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生和发展。也就是说我们本身不是一个遗传得来的阿尔茨海默病，我们自己是动脉硬化的人，那么这个动脉硬化就可以直接诱发老年痴呆这种疾病。那么为什么动脉硬化能诱发老年痴呆的这种疾病啊？第一个呢就是血管的危险因素。那么这个血管的这个危险因素就是说您有了动脉硬化啊，就相当于您有了阿尔茨海默病的遗传基因。同时呢您有了这个动脉硬化，就相当于您得了高血脂症，得了高血压和得了糖尿病，而且相当于您得了同型半胱氨酸增高症。也就是说动脉硬化和您有这些病的危险因素是一样的，可以让您诱发阿尔茨海默病。 那关联非常密切啊， 关联非常密切。比如说我本身没有遗传基因，我家里人都好好的，但是我有动脉硬化，那么你有动脉硬化，你跟那个有遗传因素的人发病的几率是一样的。所以动脉硬化这种病是很容易造成老年人发生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再有一个呢就是动脉硬化呢它可以造成我们脑组织的缺血缺氧，那么脑组织的缺血缺氧就可以造成我们神经细胞的脑细胞的损伤，那么脑细胞损伤以后就会造成我们认知功能的下降，那么这个呢认知功能下降以后就可以使我们老年痴呆这种病加重。比如说有一个老年朋友，他本来只是记忆力轻度的下降，对吧？本来他还可以认识这个回家的路，还有这种认知功能，但是因为他有动脉硬化，那么这个动脉硬化就加剧了他阿尔茨海默症的发生和发展，让他不认识回家的路了，不认识自己的亲人了，所以这就是 动脉硬化的一个危害啊。那么我们老年人的所有的认知功能都依赖于我们大脑的功能，那么这个动脉硬化让我们老年人的脑血流量减少，因为血管狭窄了嘛，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认知功能就会急剧的下降。那么要改善动脉硬化如何来办，就是要控制血压、血脂、血糖，对吧？然后同时呢不让这个动脉里面长斑块，不让这个神经元脑细胞上长斑块。这个呢有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就是我们推荐的茶色素。哎，因为它里面无论是茶黄素、茶褐素和这个茶红素啊，都是可以减少血管的损伤，减少神经元的损伤，可以增加大脑的血氧灌注量。茶色素还可以透过我们大脑的第四层膜血脑屏障来改善我们脑组织的缺血缺氧的情况，同时还可以用三七杜仲为主要的这么一个中药的方剂，这个方剂里的辅药呢是葛根、昆布、地黄和丹参啊，这个呢可以有效的平稳活血化瘀。那么血压平稳了，这个呢也是我们不发生动脉硬化的一个关键的因素。 那刚才您提到了茶色素，提到了这个中药的这个合剂啊。那如果大家呢想进一步的了解哈，您可以在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同时目前呢我们正在举行就是免费体验啊，凡是打进电话的前20名听众朋友将得到免费名额体验的机会，所以这个机会呢真的是不要错过。所以呢八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8886-4427。实际上刚才您提到，无论是茶色素也好，还是这个中药的这个方剂也好哈，它都是通过对于动脉硬化的改善而减缓或预防了这个阿尔茨海默症的发生。 对， 所以这点呢大家一定要多加注意啊。好了，那么最后呢还是提醒大家，我们养生之道节目和世卫联合共同举办的红色之旅呢是在10月30号到11月3号这5天3夜当中啊来举行。那如果大家呢想去参加我们这次延安之行的话，赶快来进行报名了。确实这次活动呢也是非常难得，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对这个地方啊是特别的向往 啊， 因为这个延安呢它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啊，也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嘛，他那里有很多的景啊，很多的故事哈，很多听众朋友都想去探究呢啊， 对， 比如说可以去壶口瀑布啊，可以呢去看一看这个宝塔山呐、啊， 皇帝陵， 皇帝陵啊，另外呢像中央大礼堂啊等等，而且那边有很多古人呢留下的一些这个 古迹， 啊，一些这个题字等等的，非常难得啊，所以呢我们只有40个名额，如果大家想参加的话，八点半之后赶快拨打电话做报名啊，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和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之道节目主讲医师张正。古史有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72毒，得茶而解之。这反映出我们的祖先在洪荒时代就注重茶的某些治病药用特性。唐代《本草拾遗》记载，诸药为各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几千年来，茶在中华民族生存繁衍过程中的防病、治病及药理作用，已经成为医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94年，95医药科技攻关计划正式立项。该计划是我国实现新药由仿制向创制转轨的基础工程。茶叶里的药用成分茶色素也在该项研究计划之中。1997年，茶色素学术交流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来自茶色素全国临床科研一线的3000多名高级医药科技工作代表参加了大会。茶色素的医学效应评价向世人公布了600余万组茶色素临床科研数据和结论。